Thank you. 带你到金色沙滩，把心散一散，看白云洒下透明的花瓣。忽然一阵风掠过你指尖，柔柔的感觉像是棉花糖的甜。昨日的原野仿佛被抛到很远，心里面只想大声把也不

为什么？

潇洒几个字。 爱的

在你一笑之间，从没有谁在